新城广播剧团陈文焕、钟欣彤、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四集。 嗰晚我同阿 Lu 喺 ICQ 度倾咗六个钟头，大家各自咁样讲咗自己男朋友好多缺点。你知唔知道啊？有次我同我男朋友去戏院度睇星愿。他由入场就喊到完场，喊到我呢要出去便利店那里买纸巾给他。散场开灯那阵啦，个个人都好像看怪兽咁样睇住我同埋佢。嗰一刻我真係想搵一个窿捐入去，唔想见人啊。 你男朋友好感性啊。 你唔好赞佢啦，佢名副其实係个大喊包嚟㗎。我諗啊，佢有100条泪腺到啦，见到乜都喊。我每次同佢出街出门口之前一定要检查定有冇带齐纸巾。 唉，如果我男朋友有你一半就好啦。 你男朋友唔喊噶？ 佢有句座右铭啊，就系男儿流血不流泪啊。我成日都话佢冇泪腺噶啦。 咁坚，咁又要讲下佢啲嘢嚟倾下啦。 有次啊，我同佢去街睇戏，前面有几个金毛飞喺度食烟讲电话，咁我顶唔住啲烟味，咪咳两声咯。哇，点知我男朋友即刻同前面嗰几个金毛飞有理论，几个人喺度嘈啦，其中一个人仲攞起个电话想打我男朋友啊。 咁点啊？你男朋友冇受伤啊？ 我头先咪同你讲过咯，我男朋友空手道黑带两段嚟噶，三几个我的野蛮同学埋身啊，都湿湿水。 你男朋友咁打得，你出街咪好安全？ 切，家下你出街唔安全咩？成家都差人啦、啊，你估我好中意睇人打交啊？你啊都未试过失惊无神，夜妈妈两三点摸上去差馆保释人嗰种滋味啊！ 但系每个女仔都想自己个男朋友高大威猛，可以保护到自己噶啦。 你咁中意佢啊？咁俾你攞去又点话啫？ 唔好，不如咁啊！你成日赞我男朋友感性，礼尚往来啦，大家公诸同好。 喂，好提议喎、啊，几时先？ 约个时间啦，好唔好？ 一于咁话啦。 啊，小姐，有咩帮到你呢？ 我想睇下啲头盔噶。 哦，我哋呢度好多靓头盔噶。你过嚟呢边睇下。 啲头盔卖几多钱噶？ 就有平有贵嘅。妹妹仔，你个 budget 几多啊？ 5000蚊留下到啦。你有咩俾我揀啊？ 嗱，就呢几个，价钱啱晒你心水。嗱，呢个啊，阿华仔拍烈火战车嘅时候咧，都系戴呢个嘅。 好啊，咁我就要呢个啦。 喂，咦，做乜咁好嚟探我啊？ 搵你食晏啦，同埋同你庆祝生日啊！ 好嘢，有礼物收啊！你等我一阵先，我洗干净只手，然后同你出去食饭。好嘢，食完饭，唉，可以拆礼物啦。 你睇下中唔中意？ 咩嚟噶？神神秘秘， 拆嚟睇下咪知咯。 咦？头盔？ 系咪好意外咧？个老板同我讲啊，话华仔拍烈火战车嗰次都系戴呢款头盔噶。 阿 Lu 啊， 做咩啊？你唔中意啊？ 唔係，我好鍾意，不過 做咩啫？你講嘢一嚿嚿咁嘅。 阿 Lu 啊，我有件事冇同你講啊。 你有咩瞞住我啊？ 我賣咗架電單車。 賣咗架電單車？點解啊？ 前几日Jordan 嚟揾我咯，佢话佢阿嫲入咗医院，等住几万蚊嚟应急。咁我见佢咁惨，咪卖咗架电单车嚟借钱俾佢咯。 边个 Jordan 啊？我都冇听你讲过嘅。 佢系我幼稚园同学。 幼稚园同学啊？咁你都借钱俾佢？ 大家相识一场啊嘛，大丈夫要讲义气，朋友有难，两胁插刀，在所不辞。 我有时对住你啊，我都唔知你话你天真好啊，定话你蠢啊？ 电单车啫嘛，冇咗咪买过咯。 而家唔系架电单车嘅问题啊，而家系原则嘅问题啊。 咩原则嘅问题？我都唔知你讲乜。 我个衰老豆翻嚟话要翻间屋啊，我就快冇屋住啦。 咁嚟我度住咯。 你屋企仲细过我嗰度啊？你仲有阿爸阿妈，仲有细佬妹咧？咁你叫我瞓边啊？ 不如我哋结婚搬出嚟住啦。 结婚？马伟明，你知唔知你自己喺度讲紧乜嘢啊？ 你唔肯嫁俾我？ 我仲读紧书咋，无啦啦结咩婚啫？点解你讲极都唔明噶？ 阿 Lu 啊，喂，你唔好走啦，听我讲，有事慢慢商量。 我想冷静下。 咁你而家去边啫？ 我而家赶住翻工啊，过几日再揾你啊。点都好啦 ，Happy Birthday 啊！ Michael 终于翻嚟放暑假，嗰日我一早就喺机场度接佢。在机场那里，他离远一见到我即刻大声嗌我。 小敏，小敏。 我这个男朋友最喜欢令人尴尬。 小敏，好开心啊，终于可以见回你了。 不要哭啊，不要哭啊。 小敏，刚才在飞机上一想起我就快回到来香港。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开心啊，在我和你分开这半年里面。即是259,200分钟入面，每一分钟我都系咁挂住你啊！ 翻屋企先讲啦，好多人望住啊！ 小敏啊，你唔信，我真系好挂住你啊！ 信我信你，不过乖啦，翻屋企先讲啦，好冇？ 你真系信我至好喎！ 系，我信你啦，我信你啦！ 安拉上的恋人们。安拉上的恋人们， 你冲完凉，我带你出去食饭啦。 小敏啊，你由机场翻到屋企都估埋抛腮，你系咪有嘢唔开心啊？ 冇嘢啊，你自己多心啫。 有乜唔开心都好啊，我而家翻咗嚟，一天都光晒，有我喺你身边，求你笑翻下啊！ 你谂住留低唔走啊？ 好唔好啊？ 咁大学嗰度点啊？你唔使翻去开学咩？ 哦，我同Hong Kong U呢边联络过，佢哋建筑系俾我插班。 你咁大件事都唔同我商量？ 我谂住翻到嚟至同你讲，等你有惊喜啊嘛！ 我系有惊，但系无喜、啊。 你唔想我多啲时间陪你咩 ？Michael 啊，你可唔可以成熟啲啊？你咁难得只考到奖学金，而家自动放弃，你咁样得好可惜噶。 只要可以同你喺埋一齐，我在所不惜。 我就系唔中意你呢样嘢。你生命里面除咗爱情之外，仲有啲乜嘢啊？ 仲有你咯。 除咗我咧， 都系你咯。 你放过我好冇啊！ 我讲真噶，点解你唔信我噶？ 好啦好啦，我买你炮啦！你快啲冲凉，我订咗位等你食饭啊！ 嗯，遵命。 有阵时同 Michael 一齐，我觉得压力好大，特别当你见到佢牺牲咁多嘢嚟讨好自己嘅时候，有时我会更加过意唔去。佢可能认为我会同佢一生一世都喺埋一齐，但系世事嘅嘢变化好多。在这一刻我不敢承诺 Michael 任何嘢，但亦都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会觉得和 Michael 的感情其实已经和以前有很大分别。 这件都是不对啊，还有没有第二件啊？ 小姐呢件系最后一件嚟噶啦，仲要得翻呢个 size 啫。 买多两件有冇得平啲啊？ 唔好意思啊，我哋公司冇呢个规矩喎。 咁你可唔可以俾个 discount 我啊？ 大减价货品冇得再 discount 噶啦，小姐啊，我哋啲衫嘅价钱已经系最优惠噶啦。 咁都叫优惠啊？隔篱嗰间铺啊，同呢个款差唔多啫嘛，你哋嘅价钱啊，仲贵人哋成个开啊。 咁你咪个隔篱帮衬咯。 你讲咩啊？你估你细声，我就听唔到噶啦。 我冇讲嘢啊，你听错咋嘛。 我都未见过啲咁冇礼貌嘅 sales 噶，你同我啊叫你经理出嚟见我啊。 呢位太太啊，唔好意思啊，佢新嚟好多嘢都未上手，佢细路女唔识世界嘅啫，多多包涵啊。 就系、是、因为佢系细路女先至要搞，家下我系嚟帮衬嘅，唔系嚟受气嘅。 咩事啊？做咩事咁嘈啊？ 经理。 你就是经理啦。 太太唔知发生咩事呢？ 你位 sales girl 啊，头先对我好唔礼貌啊。 有啲咁嘅事啊 ？Lulu， 系咪真噶？ 你唔好听我乱笠啦，佢喺度搞搞震冇帮衬先嘅。 我搞搞震？经理，你间铺头啲 sales 有冇受过专业嘅训练噶？咁样得失啲客都得嘅。 Lulu， 我唔理咁多，我要你而家即刻同呢位太太道歉。 点解要我同佢道歉啫？我都冇做错嘢，系佢嫌三嫌四，厌尖声闷先嘅。 你唔道歉嘅话，听日唔使翻工啦。 Lulu， 识佢 sorry 几咁闲啫？ 我系唔讲啦，家下有几个臭钱带晒啊 ！sales 唔系人啊，唔做咪唔做咯，家下份工有保啊！ 你听日唔使翻嚟啦。 咁唔该你补翻呢个月粮俾我啊！仲有你啊，肥婆，你咁嘅身材喺呢度买衫唔啱你噶，你去女人街买块布嬲住算啦。 你 闹完个肥婆，攞埋成个月嘅人工，我好意气风帆咁离开咗间铺头。但系由铺头行落地铁站，唔够五分钟嘅路程，我原本嘅英雄感好快就荡然无存啦。当我想到我又要再找过一份 part time， 加埋幻想如果我第日真系冇屋住，连份工都冇埋，瞓街嘅噩梦又一步一步咁逼近我。我开始后悔，头先真系唔应该咁冲动，一句 sorry 啫。唉，早知结果何必当初。 Michael 翻咗嚟几日，我日日陪佢呢度去嗰度去，仲攰过平时。好彩，我终于等到佢今日要翻 U 办入学手续，先至可以写出嚟一个人行街。 不过 Michael 佢人虽然冇喺隔篱，但系电话就一定如影随形。喂， 系我啊。 我知啊。 冇见我两个钟，你有冇挂住我咧？ 梗系有啦。 算你啦，你而家喺边啊？ 我而家船和。 做乜无啦啦去咗旺角啊？ 我嚟买下剧啊嘛。 哇，我头好杂噶，你又唔叫埋我陪你去。 唉，我咁大个人，我识照顾自己噶啦。 咁你小心啲啦，你记得夜晚约咗我噶。 得啦，长戏。喂，我到啦，迟啲再倾啊。 喂，又清又靓，要买住过嚟，保证原装正版有坏包换啊。 唔该。我想要中山美穗嗰套 Love Story 啊。 啊，靓女真系识货喎，啱啱有套新翻嘅。 咁几钱啊？ 200蚊，全旺角最平啊。 呢度200蚊。 嗱，你攞呢张纸去攞货啦。 就咁得噶啦。 嗱，规矩就系咁嘅，你攞住呢张纸，上16楼转咗，然后再转右喺29号 B 咧，就有人俾货俾你噶啦。 咁 QK 嘅，稳稳阵噶。 喂，个个都系咁买噶啦，你唔买就过主啊。 咁我唔要啦，你俾翻钱我啦。 我落咗单有得退钱噶，你唔买就要过主。 咁你真系呃人啫。好，我而家就报警。 喂，靓妹，你而家系咪玩嘢先？手足， 大佬咩事啊？ 呢个靓女啊，学人嚟踩场啊！ 喂，做咩坐我袋啊？你想点啊？ 铺头嘈喧巴闭，我唔教训你，我啲细嘅点会服我啊？岂有事你话？ 唔该谢哥。 喂，靓仔，你睇唔到我哋做紧嘢咩？你系咪想嚟做嫁娘啊？ 你哋牛高马大虾一个女仔。传出去都被人笑啦！ 喂，佢系你边个啊？多管闲事！ 大丈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啫。 今日拍武侠片啦，手足同我好好服侍佢两个。 有位喺度唔使惊。 你一个点点噶？ 定啲嚟啊！ 仲嚟唔嚟啊？ 靓仔，今日算你好嘢， 仲唔同呢位小姐讲对唔住？ 唔使啦， 人哋都话唔使咯， 讲唔讲啊？ 对唔住咯， 仲有啊，俾翻钱人啊！ 啊，200蚊，冇拖冇欠， 宽容啲，冇人揸刀逼你讲噶。 200蚊，今次做唔成你生意，下次再嚟帮衬啦。哎呀， 咁啊差唔多。 海关惨档啊！ 喂，走鬼啊！走鬼啊！喂， 走鬼啊！ 小心啊！你点啊？ 我谂我扭亲只脚啊！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四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门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小马。快必 Michael Bit Rosa Sylvia Latany 联合演出。